提醒您准确对时。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与你一起征服未知。 Hello， 我是冯建宇。当当当，中午12点了，好好享用午餐吧。别忘了关注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美食和音乐都不要辜负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 Music Radio 周末新语思， 大家好，我是记者熊同学。江苏卫视大型音乐原创综艺《金曲捞》开播了，节目以回归音乐本身的诚意，探索华语音乐综艺的全新类型，通过改编方式重新演唱歌坛遗珠作品，并赋予歌曲全新的生命，这是一件值得拍手称赞的好事。金曲捞把内容生产转向已有的华语音乐库，试图激发音乐综艺的崭新生机。节目的创意和初衷一经散播开来，就吸引了来自歌手、音乐人、唱片公司以及歌迷的期待。金曲捞是江苏卫视的一档综艺特别节目《端午金曲捞》的重磅升级版。在第一期节目中，虽有谭咏麟、梁咏琪、张信哲等歌坛大咖的相继现身，他们的歌曲《把你藏在歌里面》、《沉迷》、《王子公主》分别被何洁、金志文、薛之谦在节目中成功唤醒，但节目的呈现效果却并没有完全满足观众的期待。在节目整体呈现上，金曲捞的舞美设计显得过于简单，缺乏隆重感。本来可以情怀满满的金曲唤醒时刻，被过度综艺化的调侃和并不精湛的剪辑破坏。在被唤醒歌曲演唱者登台的那一刻，总让人感觉有一种江苏卫视另一档音乐综艺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的影子。此外，由于音乐综艺化的迅猛发展，歌坛大腕近年来频繁亮相相似甚至高度雷同的各类综艺节目，给观众带来的视觉疲劳也是硬伤之一。音乐呈现方面，节目中的唤醒过程并不是非常的恰如其分。要知道，每一首能够收录在专辑中的作品都会和歌手有着微妙的关系。比如在第一期节目中，梁咏琪的转型之作《沉迷》就是用浅吟低唱来讲述爱情往事，目的是与她之前轻松活泼的《胆小鬼》《中意她》等作品进行区分。但唤醒师在处理这首歌时，加入了颇具动感和节奏的摇滚元素，削弱了歌曲的感伤情绪。虽然改编的足够大胆，也别具一格，似乎和要唤醒的原曲所要表达的情绪却完全不一样。对于一档音乐唤醒类节目来说，不能只是做成浅层的记忆再现，而是要在守住音乐原本情怀的同时，还要符合全新时代的内涵和审美趣味。改编要适度，制作需精良，是观众们的期待，也是这档节目最终能否唤醒更多观众的关键所在。好的，本节的周末新语思由小五撰稿，熊同学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做，不要浪费每一刻。让全世界知道你很快乐，世界末日就尽管来吧，我会继续无恶不作，不会浪费每一刻快乐。 Number 20. Number 19.

成全我，你说过会陪我，你的承诺算什么？寂寞来袭的时候，就把我活生生圈在吞没，不折不扣，你走了，没人来救我。 Number 17. Yeah!

享受着每分挣扎，每分快乐，用最温柔的眼神拥抱自己的天真，就能有一颗孩子的心在大人世界里生存。 Number 15. Number 14. Lady Beast.

爽听榜单时间，独家感受华语流行音乐的力量。这里是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周末 Top 20 Countdown Continue。 各位好，我是 Kevin 文超。 Number 13。 多烫弹珠战机，马戏团小丑的把戏，围绕我跳转着圈。You just wanna play game， 我能感触，别再对我装着真无辜，不可能跟得上我走的步，我想能把握住住，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就像魔术表演。 Oh,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那回到家呢，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要是出去玩呢，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温暖的四月，带上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到户外晒晒太阳，来几个深呼吸吧。现在是下午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我是朱露。喜剧电影《泡菜爱上小龙虾》近日在北京举办开业迎宾主题发布会，宣布将于今年暑期正式在全国上映。现场主演袁华、陈德容、苑琼丹一同亮相。我们来听音乐之声记者易欣的报道。 在电影《泡菜爱上小龙虾》里，香港功夫演员袁华与周星驰电影里的石榴姐苑琼丹再度携手出演一对冤家对头，两人门对门开着龙虾店，上演了不打不相识的爱情故事。发布会现场，这对老搭档就你一句我一句的介绍起了他们在片中的角色。 我跟他是死对头，他有个龙虾店，我有个龙虾店，经常跟他有竞争的。 竞争关系里就发生了黄昏恋。我其实跟袁华拍了很多戏了， 对， 每一部戏我都要跟他做真的有感情的东西。这部戏为什么要他拒绝我？我一直追着他跑，他有跑得快啊。 是吗？ 哎呀，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谁要演袁华？ 这部电影融合了美食、喜剧和爱情元素，不过片中的喜剧方式可能会让人意想不到，因为就连石榴姐都表示自己是哑着嗓子演完这部另类喜剧的。 哎，我其实每一天都是哑着嗓子去拍的，因为呢，这个戏特别疯狂，因为这个是一个爆炸喜剧，它不是一个喜剧，是爆炸、 爆炸、 爆炸的喜剧。 为什么？ 特别疯狂，特别另类的。看龙虾店都叫老怪龙虾店， 对，怪客龙虾， 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的、很用力的去演。 除了袁华和苑琼丹这对老搭档外，影片中还有一位主演观众们不会陌生，她就是琼瑶剧女主角陈德容。然而在影片里，她也将为喜剧而颠覆自己的荧幕形象。 导演说，德容，这部戏我可以让你做自己了，你把你平常的神经质全部拿出来吧。我说我为你这部戏完全的牺牲了，完全的颠覆我过去所有的给观众的荧幕形象。 电影《泡菜爱上小龙虾》将于今年暑期在全国上映。音乐之声记者易欣北京报道。 感谢易欣。再来关注演出资讯。第17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将于本月27号拉开帷幕。本届艺术节将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开闭幕演出全部为一带一路成员国家的经典作品。其中开幕式是匈牙利舞剧西西公主，闭幕式是白俄罗斯国家模范大剧院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小鹿编辑朱鹿播报的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来关注到天气情况。 天气变化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由草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东念慈庵蜜炼川北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东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三榜即时听。 Look like you hiding your problems. Really, you never was solid. No, you can't sign me. You won't ever get to run me. Just with that look, gotta reach. I reach back like 1-3, like 1-3. Yeah. That's when they smile in my face. Whole time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 Whole time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 Whole time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 Yeah, I know they wanna take my place. I can tell that love is fake.Don't trust a word you say. How you wanna click up after your mistakes? Look you in the face and it's just not the same. I've been down so long it look like up to me.

Slide on all your nights like this. Do you